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个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大雪过后要降温，听众立心儿感情深，为人处事有分寸，喝酒切记一口闷啊。对，当然这个是好些喝两口啊，这个没毛病，但是呢健康为上啊，这您记住了。这个健康啊分成这个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固然重要，心理健康也不能忽视。为什么呢？您且听了。北京新闻广播5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官方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 直接的方便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还能够啊在听听之上话里话外直播的这个时候进入咱们这个专属聊天室，是互动交流。另外呢也是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哎，这个为什么说这个精神健康呢，或者叫心理健康，这容易被忽视啊。这个看见人家那专业的那大夫啊做这科普宣传，说这个心理疾病啊，简称叫心病，它是潜移默化啊，您不防备，可能这个负面情绪有一段时间了，感到发现了，哎呀，这人呐，看不得了，哎呦，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呐，呵，那脸色啊，哎呀，呵，啊，灰扑扑的啊，蜡黄蜡黄的，哎呀，这一天到晚不吃不喝，到这个时候，再到医院，大夫一诊断，得，抑郁了。啊，对，这个还真是啊。平时呢就是可能有时候这个负面情绪啊不容易让人家意识到啊，大伙儿未必意识到说这人有负面情绪，这是个病态，其实就是病态。所以我就说昨天咱这话茬接着说带怒党，说白了就是用这串闲话，各种的不实之词，他给攒一块儿，貌似哎，我可是啊，给大伙儿呵正经啊，这个嘿，这家伙我是不平则鸣，我得说道，有点是用这个专业的词儿叫意见领袖那个意思，我意见领袖，嘿。好，我代表大家的利益啊，我替大伙儿发声，哎呦呵，这就开始哇就来了啊，来了嘿，哎呀，咱们就追捧，就他说的在理儿啊，别人说都是瞎二八道，就信他。其实这位是什么呢？带怒党。您记住这个带怒党的特色，首先核心叫带，哎，就把您呐带跑偏，哎，把您带沟里去，哎，他这任务就算完成了。不是，那位说这人怎么这么损啊，他不是损，他憋着打里头做买卖，哦，人家有估值，哦，对了，后头有人给做公关，他是整个一套啊，他是个团队啊，哦，对，没有你想那么简单，置一手机 拍段视频发到网上，哎呀呵，这呵，好家伙，粉丝好几百万，哪有那事儿？要不然咱自个儿试，咱家里都有手机，不行咱试试，能做到吗？你也能带起好几百万粉丝啊？都有人后头给操作的，那网上。但是呢，你别看他，哎呦呵，拍着大腿，哎，这个那个，哎呦呵，我生气呀，我怒发冲冠，我看到这个不平的这个现象，我得说呀，好像是他怒了似的，其实他一点都没怒，是您怒了。他的作用就是把您的那个怒，哎，就是负面情绪带起来。哎，为什么说这个影响安定团结呢？哎，就这意思，他把您那负面情绪带起来啊，您出去跟人家是街坊四邻呐、啊，坐公交车地铁跟人家不认识人拌嘴吵架，后来警察来了，走走走走走走，派出所说去吧，嗯，你这个啊行政拘留五天，嘿，五天之后打派出所那个啊那个是吧，监牢啊，不是监牢，看守那个啊，那小隔间出来之后，哎呀，告诉您说，说真心话，派出所拘留还真是一个治疗负面情绪的很好的地方。嗯，那位说咱有空到那儿挂号去吧。嗨，啊，是人那还真是，哎，就是不知道医保管不管报销。哈，真的，你跟那儿待几天，出来之后，嘿，哎呀，心平气和，哎呀。看淡了一切呀，哎呦，嘿，这，哎呀，见人那个讲礼貌啊，嗯，不见人不乐，一乐就俩酒窝啊，啊啊，哎，他这个说真心话啊，这个再论，是啊啊，因为什么呢？警察把你给叫了去，按照这个规定啊，你这个骂人打人，这个啊，张嘴骂街。扰乱社会秩序，这个啊得行政拘留，这是一个外在的强刺激。本来你这，哎呀，这负面情绪呵噔噔的，让那个带路党给带走去了。哎呀，恨得呵，凭什么他就站着房躺着地？凭什么他就啊股市上市？凭什么他就成老板？我这呵，哎，哎，等警察师傅跟您一说，你这个啊。违反了国家法律了，哎，就这个时候，就您那点负面情绪，哎，呼，就被消解于无形之间。哦，那说听你这口气是有生活，我是猜的，我能有这生活吗？我要有这生活，您就听不见我了。真是啊，你看看，哎，我这个昨天。那个新浪微博上看见一条，就是高铁上头，哎呀，这老大爷也这好家伙，也不知道跟谁，他占着人家的座，人家跟他说你得让座，不行，我就不让。列车员来了，说着不听，没辙，把乘警叫过来了。乘警说：“咱们下一站，咱下去吧。”呵，哎呦哈，这家伙撸胳膊挽袖子那意思，哎，好家伙，恨不得要跟警察这玩五把抄。到了这个。到站了，上了几个警察带走了，带到派出所，警察都没碰他，啊，就让他就很礼貌的啊，盛情的邀请到我们这个高铁派出所来做客，啊，欢迎欢迎，来谈一谈吧。您猜怎么着？就这位大爷，啊，进去之后，啊，哎呦，这气儿就顺过来了。哎呀，你看我这把年纪怎么还进回派出所，还让人家警察给治安拘留了，你看这病好了，都没用药啊，你看这个是咱们国家法律一种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啊，对，能把这负面情绪给治好了。不是，那位说那别弄这负面情绪，可说呢，就说啊，有一个说法，我一直认为这说法啊，咱千万别争当这种族群啊，这种社会角色，是吗？咱千万别争当这个啊，争当劳动模范应该啊，争当一个好学生，哎，这应该争当一个好的合格的播音员主持人，这应该 别去争当不明真相的群众去。哎嘿嘿，你听这词儿，不明真相，很尴尬。哎，这就是带怒党的产物。带的是，记住了啊，带的是您的怒，人家自己才不怒呢，人怒什么呀？日子过得美着呢，好几百万粉丝，有房有车，住在核心区。啊，对呀，对呀，哎，代表我的心声是谁说的呀？代表我们的利益，谁告诉您的呀？他一老百姓，他能代表你的利益呀？是吗？啊，那。大伙儿说，那谁代表咱们利益？国家呀，还能谁呀？您这么想就对了。您那个医保他管报销吗？不管。对啊，是啊。您那退休金他管发放吗？不管啊。您坐这个地铁呀、公交之类的那个老年卡啊、老年证，直接就一刷，我是坐公交拿手机，哎，那个地方是得扫那码，人家上年岁的、退休的，国家有优惠，拿那老年证啪一刷就，哎，就上去了。这老年证归他管啊，归他发放啊，那不得归国家吗？对呀、啊，对，咱们别呀、啊，成为那带怒党身后的沉默的大多数啊。哦，哎呦呵，天天关注啊，哎呀呵，听人他说这个，嘿，恨得分分的，你也没琢磨琢磨他这些话都打哪儿来的，是不是啊？啊，他把人家企业真要给弄垮了，富裕出来那些钱直接转您账户吗？嗯，不能啊，甭说不能，转过去很快那银行就得给要回来，没准警察都来了，怎么这钱怎么归你了？你看，咱别围观这个。那你说，嗨，围观我们也不信，那就图个乐，千万别这么想。为什么呢？在互联网上啊，你为什么说您这叫不明真相的群众？您站在他身后，算他那边的粉丝儿啊，算他那个族群，算他那个流量。你瞧，说国家对这些现象，网上这。咱也别专指啊，网上这各类的乱象管不管？管。但是呢，如果您站他身后，国家一瞧，哟，哎呦喂，妈爷子，怎么这么老些人啊？你看看，其实呢，哎，您就是一看热闹的，咱别看这个热闹，是不是啊？啊，就讲话，这叫围观。说白了，北京话就是瞎起哄。你看。是，咱就觉得，嗨，咱也闲着没事儿，网上逛逛看看怎么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要是监管部门一看，呦呦嘿，好家伙，这位，哎呦呵，呦，好人多势众啊，这个啊，冻豆腐不好办了。哎，对了，这个咱记住啊，咱记住，心明眼亮，哎，做一个明白人，别让坏人坏事儿把咱给蒙圈带沟里去。我这儿没有专指啊，没有专指啊，什么事情就因为网上云里雾里，到底是好是坏咱也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楚，咱就别围观了。您围观点您能说得清楚的，是不是啊？菜市场大白菜多少钱一斤呢？这能说清楚啊。排骨多少钱一斤了？这能说清楚啊。是啊，家里小猫平时得吃点什么呀？哎，这能说清楚啊。立新今儿读报读什么了？这您啊清楚了啊。嘿嘿，对，这个欢迎您多多的围观啊。围观是围观，咱就明白这个事情啊。你看有时候真是容易让坏人带跑偏了，我这句话还真是有所指，是吗？好家伙嘞，700多老中医，哎呀，组团行骗呐。那时候您等会儿，哎呀呵，各种年龄段的老中医呀、啊，十几岁到80几岁不等，没听说过。老中医嘛，他得真是啊，你甭管老少，他真是中医吗？你看700多，好，组团行骗，哎呀，这个一点都不夸张，这是警方，这个江苏南通警方通报的一起特大 电信网络诈骗案。我说什么来着？就在网上号称人家是老中医，哎呀呵，各种的卖药，各种套路，大肆敛财3亿多元，骗了10多万人。真信呐，你看，好家伙啊，来了一个整团的老中医，整团的，你看700多人嘛，按建制来说呀，差不多到一个团了啊，呵，加了引号的老中医诈骗团，我这儿加了引号啊，不包括真正的正差的国家那个啊医师证考试过了的那个中医大夫，那是人家是医院里头的，你甭管是老是少，那正经大夫啊。对这个呢，嗨，就是瞎掰，他这就是在网上，这就是为了带货，就是为了卖他那药，卖他那野药，哎，不有那个吗？哎，走着，吃炸酱面去。啊，哈哈，呀呀，对对对对，吃炸酱面去。哎呀，这家买卖自豪什么呀？这炸酱面，哎呀，这什么酱啊？来，我这个，来我这个，呵呵，这就叫带货。拿出一小瓶，对着镜头，哎，比划比划，看着没有？看着没有？哈哈，嘿，倍儿香。哎，这头天。转过天来又来了，还是人家这家买卖字号啊，哎，又吃炸酱面啦啊，用他们家的酱啊，咱就自个儿就别带货了，哎呦，香的呀，这是妈妈的味道哟。你瞧这吆唤是不是啊，哎，这就叫吆唤，这就叫吆唤，当年卖布头怎么意思，这就是怎么意思，关键是咱别是，哎呦呵，嘿，还真是，哎呀，真是，真是，哎，一样一样。我告诉您说，一段时间以来有没有？有没有？咱不针对具体人啊，有没有在网上号称自个儿是老北京，只能说加了引号的老北京啊，这路加了引号的老北京，我说清楚啊，您听明白，我说的可是加了引号的老北京。哎，这路人的扮相都差不太多，他们统一的制服，脑袋顶上扣一瓜皮帽，哎，然后那褂子是两件，里头是白的，外头是青色的，外头这件得咧着怀啊，下头呢都当滚裤，哎，就是那个啊灯笼裤，底下穿洒鞋白袜子，腰后头别条毛巾，哎，然后呢，哎，这个身上啊斜挎着长苗镜面20响啊，歪戴着帽子，嗯，脑袋底就是太阳穴那儿贴块膏药，哎，叼个烟卷啊，骑辆自行车，不是，那位说您说这种人是解放前吧，啊，对，好像是抗战期间，哎，这种加了引号的甭管是哪儿的人，有这扮相啊，对对对，关键是得蹬着自行车，哎，腰上别着匣子枪，嗯，这个在过去抗战期间啊，是由一位专门的老师傅来负责处理他们，这人姓李，叫李向阳，哎，您说那是真机对啊，那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这打扮能是好人，呵呵，哈，旧社会普通老百姓也不是这扮相，不信您看看去吧，啊，所以我说嘛，加了引号的老北京，跟这种加了引号的老北京相比，就哪怕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只能算是中国人，啊，跟他们相比，咱们是中国人啊，对对对，这你看可不是吗？就说那个，哎呦呵，哎呦，这个，咱就说这自觉性啊，就体现在哪儿了？广东珠海有天晚上，这是凌晨时分，都不是晚上，凌晨了，好家伙，大伙儿都睡着着的，哎，昨天说了有那叫什么来着，讨人嫌族，讨人嫌族啊，最近又出现在珠海，哎，哪儿都有，对了对了，呵，开着个车，小轿车，小伙子跟车里头，呵，好家伙，放着音乐，随着音乐，这还开始唱啊，呵，满带着嘎调啊，嘎 嘎调啊，也不知道是四郎探母啊，叫小帆呐、啊，还是这个帕瓦罗蒂呀、啊？嘿呦呵，他这嗓门嗓口倍儿亮，半夜这好家伙，这车四个窗户，四面窗户大开，他就开始放音乐，蹦擦擦，蹦擦擦，蹦擦蹦擦蹦擦，呵，好家伙，警察来了，下来下来下来，这哪儿的这是？一问这主啊，还没到18岁呢。警察说：“你这个，你有驾驶证吗？”我当然没有了，我这岁数不够啊啊！而且呢，呵呵，我还喝了酒了。哎，那这车是谁的呀？车呵呵老师的，老师，哎，这老师可不对啊，老师可不对，怎么能给你？你喝了酒，而且没有驾照，他还让你开这车？呵呵，不怨老师，我对老师是略施小计谋。嗯，我是个。草船借车，哎，草船借啊，怎么回事？这主是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晚上喝点酒，到老师那儿干嘛去了？他知道老师有一辆小轿车，当然不可能让他开了，那怎么办呢？就找老师去了。老师啊，你看我上晚自习，我温书来着，现在呢，我要回宿舍呀，晚了。哦，宿舍门锁了，你看，哎呀，这怪我这个时间观念不强，他要是说他出去什么喝酒玩去，老师肯定生气，肯定批评他，人家不那么说，我温书来着啊，温习功课是吧，啊，我13岁温习奉亲啊，我对对对对啊，我是4岁就知道让梨。行行行行行行，老师说你也不用就说这个典故，扯着古人，你不就是进不去宿舍吗？啊，对，我跟您看看您，因为您有钥匙啊。憋着偷老师那辆车，你看他多坏，老师不知道啊，好心哎，打这腰上把那钥匙解下来，给你去开门去吧。啊，想着拿回来，哎，行，您放心吧。其实呢，他根本就不是要进宿舍，老师那钥匙串上有车钥匙，啊，拿着这个直接下楼打着了车，他出去了。好家伙，放飞自我，那行了，行了，带走吧。你瞧，这有这个事情吗？好家伙，哎，哥俩好朋友，嘿，好兄弟，兄弟，哎，山东临沂，好家伙啊！这个事儿不怨我呀，警察同志啊，怨我的好兄弟呀。干嘛去了他？酒驾了。一个小伙子开车酒驾被警察给查了。怎么回事啊？啊，不是你为什么呀？我说了，这个事儿不怪我呀，我知道啊，开喝不喝酒，喝酒不开喝。警察说：“你是喝的是真不少啊，好，嘴都不利落了。那你不是你怎么就怨你哥们儿？我哥们儿啊，我们两个人是搭赌。我跟他说了啊，咱们这个喝了酒之后不能开车，但是他说了，我跟你说啊，大哥，你这个做了，是不是啊？你不懂，他这个酒驾呀，是按照这个酒量来测定的。酒量，哎，你像那个啤酒吧。”你要是喝一口没事儿，喝两口没事儿，上限天花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一瓶儿。你一口气把这个一瓶酒吹下去干嘛呀？哎，你喝完之后你去找警察，我去找警，哎，他要是测不出来算我赢了。那主跟他打赌说得喝这一瓶酒，一瓶啤酒测不出来。这位呢，这位还真听了，哎，我说兄弟，你要怎么说的话，你要是这么说，那咱们得说道。如果说啊，一瓶啤酒警察测不出来，那咱得赌点什么？赌10000块钱行吗？可以呀、啊、你看。这主还真不禁不住这激将法，拿起酒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喝歪了。边上那种还起哄呢，那你没喝完，你还差个底儿呢，快快快快快，别浪费了。喝完酒之后，哎，说好了啊，我是直奔这个，在这个临沂市内，我得转一转。哎，什么掐点儿，专门是测这个酒驾的，我专门到那个地方去，好吗？人家是自投罗网， 哎呀，把警察给气的，你不是你这脑子怎么长的呢？啊，他让你喝酒你就喝酒，我这不是打赌吗？这个不怨我呀，这还不怨你呢。新闻一口清，关注疫情，浙江上虞新增两例阳性，涉及的这个区域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南京报告一例新冠阳性，上海卫健委给他们当地啊，俺们老家上海宁提出了一个建议啊，或者是一个要求吧，啊，提倡啊元旦春节上海宁啊，上海人啊，上海老百姓，上海群众啊，咱们这上海的亲人们，非必要不离沪，沪就是上海的简称啊。而且说了啊，提醒尽量不组织就单位公司这年会啊，这个反正这段时间这个病例啊里里拉拉的有啊，最好咱就先别组织了啊，不着急的。哎，对了，正式立新读报是见天谈，看病停车很麻烦，大家都说停车难，多动脑子就不难。北京青年报头段时间一篇文章就说咱北京啊还真是啊，这个尤其是大医院啊，这个真是看病那这真是如假包换，实心眼的说那是刚需呀。嚯，这个大医院周边啊你要是打这个西边来，这个就是在这个四环以内，就是解放军总医院啊，咱一般北京人就叫301，哎，就那医院门口，尽管采取了很多的疏导方式，医院呢也是想折，因为看病啊很多车还是在那门口堆着，他至少上下人啊，上下患者，这你也不能催啊，上了岁数的或者是身体不好的，谁是吃麻麻香干麻麻成，谁跑医院待着去啊？那不是为了看病吗？啊，你要到东边来，什么协和呀、北京啊、同仁呐、啊，哎呀，中日友好医院、朝阳，呵，只要是大医院门口，这停车难，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可是这段时间，啊，说是准备啊，实现道路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交通委说了，进一步拓展缴费渠道，啊，干嘛呀？就是包括这个医院周边，哎，比如说重点围绕医院试点预约共享停车，尽量方便大伙出行到医院看病去啊，给病人患者哎这个提供更多的方便，停车一小时看病三分钟，这过去呀很多人就在北京看病的一个心得体会。那位说能不能不停车，不是得停车，没有开着车看病的啊，开着车绕医院一圈，在协和，哎，大夫我来啦，大夫站那儿，你什么症状啊？没有，那能不开车吗？哎呀，没说嘛，这是刚需呀，咱腿儿的去行啊，拿个药物的，那上年岁人怎么办呢？拄着拐棍儿，是不是？那不得是家里头或者是怎么着，是打个车什么之类的吗？这是刚需。哎，努力的要缓解这个医院周边停车难，哎，方便造福百姓。你看，就说嘛，老大难，老大难，哎，动了脑子，他就不难。包括那什么共享的那个停车楼啊，共享停车位啊，周边单位，哎，商量好了都行。当然，这个呢，具体哪个医院啊，情况不太一样，啊，他有的是老医院，这老城区。啊，也有的呢，他这个内部啊，他自己建设的时候呢，可能这留的车位就不那么够，啊，很多这个咱们具体问题，咱就拿出具体的方案来解决。总之，这方向是确定的，缓解医院停车难。京剧里面有这个停车难的事儿啊，是，哎呦，那太难了，你看。 停车想想停车当。不是乡亲，哪 说是古代的事情，哎，蔺相如是众位驾驶员学习的好榜样。别学廉颇啊，对，别斗气儿，抓紧时间再说点新闻。这个北京青年报言道，这是北京的说了啊，这个也是为了防疫，各类考生考前14天非必要不离京，甭管什么考试都一样啊，这您记住了。另外呢，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满洲里啊，那不是有病例吗？出现了有未退房的旅客1800多人，啊，这就肯定是跟这疫情是有关系啊。对了，你看看，得了，不多聊，感谢各位啊，大伙儿都挺这个辛苦的。哎呦呵，这个咱们这个小屋里头啊，小屋是但是它还是宽敞啊，来的人多呀，是不是啊？啊，就先有那个要告退的啊，别，您别着急，别着急，咱一块儿走啊。哈哈，我这也差不多了，感谢各位列位这个老几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各位明儿见了您呢。